there's more to believe and so much more to see. Mind you, every minute of the future isn't written, not yet. When there is love, or when the heart feels heavy, we can lighten it up. If you've had enough, well, you can empty your glass and we can fill it back up. You know it's up.To make it all up. So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去过上海的同学啊，我想都登过东方明珠电视塔吧，它是上海地标性的建筑，在上面不仅可以呢俯视整个上海的美景，那么同时啊还可以在旋转餐厅享用美食。最近啊，东方明珠塔又多了一个好玩的地方，那么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具有地标意义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推出了一个新的互动的浸泡式的一个娱乐项目，名字呢叫做地标天堂全球魔法之旅，它将游客带入一个光影的魔幻世界。好，那么看看第一段的英文翻译哈。首先看一下这个地标性的建筑啊，这个词啊其实在很早以前啊我们讲过哈，叫做 landmarkland 土地，后面这个 mark 标识啊，土地上的一个标识，那么叫地标型的建筑。后面讲到了东方明珠电视塔，这个东方的哈，我们不能用 eastern 这个词，用 oriental 哈 ，oriental O R I E N T A L 哈，东方的 oriental pearl 哈，东方明珠，后面加一个 TV tower 啊，用这个塔这个词哈 ，tower unveiled。揭示了哈，这个词呢我们也讲过，表示说一个东西呢从很神秘的一个状态呢突然哈揭开了它的面纱，展示出了它的真实的面容，那么用这个词 unveil。 同时啊，这个 veil 这个词 V-E-R-L 呢，它原来作为名词表示一个纱布哈，面纱的意思，那么如果前面加一个否定的前缀 unveil 呢，表示揭开了哈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哈，后面跟的是 a new interactive 这个词我们讲过，互动哈，互动的游戏，互动的一个教学环节哈，都用这个词 interactive。 然后后面呢出现了一个浸泡式的娱乐项目哈，那么这种娱乐项目啊现在越来越多了，那么能够让游客呢能够完全的哈投入到这个活动当中哈，那么用这个词叫 immersive I-M-M-E-R-S-I-V-E immersive 哈，表示呢浸泡式的一个什么什么活动娱乐哈，有浸泡式的。同时呢英语学习哈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的模式呢也叫 immersive 浸泡式的英语的学习模式，那么在一天的学习过程当中，大家呢完完全全接触的全是英文的听和说哈，这样的话呢能够比较高效的提升大家的英文的能力哈，那么这种英文的教学的模式呢叫 immersive。 想到的是 entertainment project called Landmark Paradise， 一个地标的天堂，后面叫 Global Magic Travel， 全球魔法之旅哈。 Global 全球 Magic 我们学过哈，魔幻的，后面这个 Travel， Taking tourists into a magic world of light and shadow。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中文啊有一个光和影的魔幻世界，那么光和影啊非常简单，光呢是这个 light 光线，影呢是指我们的这个影子 shadow 啊 shadow S-H-A-D-O-W， 所以合到一起呢光影的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游戏一个世界啊，那么 light and shadows。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娱乐项目啊用了哪些高科技的元素在里面，将 3D 哈地图立体投影技术、红外线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交互式多媒体装置呢融合到一起，让参观者踏上一段意想不到的旅程。 The art show 哈，那么这个艺术展呢 merge， 哎，这个词非常好 merge 表示说一个融合，合到一起的意思哈。它呢最开始呢 可以指我们说非常具体的融合，比如说马路哈，我们开车的时候呢，前面路的一个维修的工程哈，一个工作在进行，由三排的车道呢变成了两排车道，那么说这个路呢出现了一个 merge 的情况。所以呢大家到国外开车的时候呢，如果前面出现这个字眼哈 merge， 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了。另外呢我们说公司哈可以呢进行合并哈，这个 merge 在这里面呢它是指呢把一些技术呢有效的融合到一起了，那么用这个 merge 3D 哈，三维的一个 mapping projection technology 投影技术，然后呢红外技术，这个红外呢叫 infrared， 前面是 infra 啊 infra 后面加一个 red，表示呢红外的一个 technology VR 技术啊，这我们讲过 VR 呢是指我们叫什么虚拟现实，它的英文打开呢是 virtual reality 啊 virtual V-R-I-T-U-A-L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nd interactive multimedia installations to take visitor， 把这个游客呢带到了一个 on an unexpected 难以想象到的无法体验的哈，或无法想象的一个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意想不到的一个环球的一个旅程。另外啊，我们刚才讲这个地标天堂啊，还展示了20多个互动和多媒体的装置 The Paradise Features， 哎，这个词我们又碰到了 feature 表示展示了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东西啊 featuresTwenty interactive 20个互动 interactive and multimedia installations 多媒体的装置。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究竟哈有哪些娱乐项目哈供这个游客能够呢尽情的玩耍哈。那么看一看第一个呢，一项名为塔西提岛之旅的一个互动游戏啊，让游客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体验岛上的热带风情。同时啊还有一个项目叫色彩之都，则聚集了全球的地标性的景点，并利用呢前投影式全息一个显示建筑立面投影技术和 LED 灯的啊一个效果呢，创造了一个明亮多彩的世界。好，那么看一下第一个岛上的一个娱乐哈，那么它也是一个互动的一个项目，叫 One Interactive WorkKnown as Tour of Tahiti 啊，叫 Tahiti 啊，是一个叫塔西提岛之旅 ，invites visitor to experience 啊，让这个游客能够体验 the tropical flavor of the island VR technology， 能够体验呢这个热带岛上的风光哈。这里面呢，它用的是 tropical flavor 哈，就是说热带的一个风味哈，热带的一个口味了。后面 while capital of color gathered landmark spots 色彩之都，它呢融合了啊很多世界上的那些地标的那些建筑哈 landmark spots across the world and create a brilliant colorful world of lights， 创造了一个多彩的一个世界 using a front projected holographic 哈，叫一个全息的哈技术 display architecture facade projection technology and LEDs。 另外一个项目叫复活节岛，那么看看它有什么一个特殊的地方啊。另外一个名为叫复活节岛的展位哈，应用了面部扫描和面部表情的一个识别技术，让呢这个石像呢可以跟游客的面部表情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好，看看另外一个叫的 Another Display called Easter Island Moai 复活节岛，叫 Easter Island， 那么运用了一个技术 Apply Face Scanning and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Technology。 好，那么看看这里面啊有几个词哈，希望同学们能够记起来，因为现在刚才讲到了那几个科技啊跟我们目前日常的生活啊已经密切相关了。比如说第一个呢，它运用了叫 Face Scanning， 叫扫描我们的脸部和我们的脸部表情 and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Technology。那么说一个是脸部的扫描 scanning 我们学过了，另外呢一个 facial 哈，脸部的哈，把这个 face 这个词啊面部哈变成了它的形容词的词叫 facial expression， 后面呢有一个 recognition 能够识别的这个动词呢 变成了名词叫 recognition, R-E-C-O-G-N-I-T-I-O-N, recognition technology. 那么这两个技术呢，目前我们在坐火车坐飞机的时候呢，很多情况下需要呢我们的脸啊冲着摄像头啊过一下，那么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脸部的扫描以及呢人脸的一个识别的技术。那么以后我们在聊相关话题的时候呢，这两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一个叫 face scanning 啊，脸部的扫描，另外呢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technology 啊，对我们目前的生活呢已经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影响。那么让这个石像啊 allowing stone statues to follow the facial expression of the tourist, 跟游客的脸部的表情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一个变化 and change expressions, 同时呢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好，另外呢我们看一看还有一个项目叫瑞士滑雪，它通过躯体感觉装置捕捉到游客的身体的动作，并带他们踏上了瑞士雪山哈，令人兴奋的一个滑雪的一个旅程。我们知道瑞士呢是一个滑雪的圣地，那么它呢会给大家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滑雪的体验哈，是非常刺激的一个项目。瑞士滑雪叫 Switzerland skiing, 那么瑞士叫 Switzerland 啊，它的拼写呢是 S-W-I-T-Z-E-R-L-A-N-D Switzerland。大家一定要和这个瑞典哈区分开啊，这个瑞典叫 Sweden。S-W-E-D-E-N 啊 Sweden 瑞典和瑞士啊，这两个词啊中文里面有些接近，英文啊它其实差距是很大的，但是有些人会经常把它弄混了，所以说瑞士呢是 Switzerland 啊，瑞典是 Sweden。 那么 Switzerland skiing captured the body motion 啊，能够捕捉到人体的一个动作啊 of touristthrough smart sensory devices 啊，那么前面有个高科技的一个技术叫做躯体感觉的一个装置啊，它叫 smart sensory devices 啊，这个词啊不给大家拼了哈，它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词哈，但是大家知道它呢能够捕捉到我们身体的动作 and takes them on a thrilling journey on the slope of snowy mountains in Switzerland,然后带他们啊进入到一个非常刺激的，他用一个 thrill 这个词 T-H-R-I-L-L-I-N-G thrilling journey 啊，这个词啊会经常出现在一些讲故事啊看小说啊或者说看一个电影，就这个电影非常的刺激。我们想到的词呢比如说有 exciting, 但是今天我们学会另外一个词来表示这个刺激叫 thrilling, 把这个拼写给大家再说一下 T-H-R-I-L-L-I-N-G。 那么与此同时啊还有一个项目叫城市的跳跃啊，模拟了一种独特的体验，它可以通过 LE 屏幕俯瞰巴黎、东京、上海和纽约等城市的这个景象。而上海魔力之旅啊让游客们呢飞越陆家嘴，在黄浦江石库门上体验老上海的一个正宗的一个感觉。Meanwhile, the city jump, city jump, 啊城市跳跃啊非常的好玩的一个名词 ,simulate, 表示模拟了一个场景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S-I-M-U-L-A-T, simulate, a unique experience, overlooking, 啊能够俯视 city like Paris, Tokyo, Shanghai, and New York, wide LED screen, on the ground, while Shanghai Magic Tour,takes visitors flying across 陆家嘴，飞越陆家嘴 above 黄浦 river and through 石库门啊，这个石库门是上海特别有特色的一群建筑啊 building to experience the most authentic flavor of Shanghai。这里面提到一个词叫 authentic, 表示呢最原始的哈，或者是呢最真实的一个上海的感受叫 authentic, 啊给这次给大家拼一下 A-U-T-H-E-N-T-I-C, 啊 authentic。好，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landmark Oriental Pearl TV Tower unveiled a new interactive and immersive entertainment project called Landmark Paradise Global Magic Travel, taking tourists into a magic world of lights and shadow. The art show merges 3D mapping projection technology, infrared technology,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nd interactive multimedia installation to take visitors on an expected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The Paradise features 20 interactive and multimedia installations. One interactive work known as Tour of Tahiti invites visitors to experience the tropical flavor of the island VR technology, while Capital Color gathers landmark spots across the globe and creates a brilliant colorful world of lights using a front-projected holographic display, architecture, facade projection technology, and LEDs. Another display called the Easter Island Moai applies face scanning and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technologies, allowing stone statues to follow the facial expression of a tourist and change expressions. Switzerland skiing captures the body motion of visitors through somatosensory devices and takes them on a thrilling journey on the slope of snowy mountains in Switzerland. Meanwhile, City Jam simulates a unique experience overlooking cities like Paris, Tokyo, Shanghai, and New York via LED screens on the ground. Well, the Shanghai Magic Tour takes visitors flying across Lujiazui, about Huangpu River, and through Shikumen buildings to experience the most authentic flavor of Shanghai.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欣赏由马乐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他的作品。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马乐瑶。 I'm 11 years old. I come from class 6, grade 5 of 三里河 No. 3 primary school. Today, my topic is Catch the star that will take you to your dreams. Catch the star that holds your destiny, the one that forever twinkles within your heart. Take advantage of precious opportunities while they still sparkle before you. I always believe that your ultimate goal is attainable as long as you commit yourself to it, though barriers may sometimes stand in the way of your dreams. Remember that your destiny is hiding behind them. Accept the fact that not everyone is going to approve of the choices you've made. Have faith in your judgment. Catch the star that twinkles in your heart, and it will lead you to your destiny's path. Follow that pathway and uncover the sweet sunrises that await you. Take pride in your accomplishments, as they are stepping stones to your dreams. Understand that you may make mistakes, but don't let them discourage you. Value your capabilities and talents, for they are what make you truly unique. The greatest gifts in life are not purchased, but acquired through hard work and determination. Find a star that twinkles in your heart, for you alone are capable of making your brightest dreams come true. Give your hopes everything you've got, and you will catch the star that holds your destiny. Thanks a lot.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狗姑娘的故事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Doggerella.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Doggerella。那读到这个单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 Cinderella? Cinderella 就是灰姑娘的意思。那今天呢 Doggerella 这个故事就是改编自于灰姑娘 Cinderella 这个故事的，所以我们姑且把 Doggerella 叫做狗姑娘好了。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Doggerella. 那今天呢，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啊，就是 Doggerella 狗姑娘了。OK, now here we go.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mean stepdog mother and two stepdog sisters. Doggerella was their servant. 很久很久以前呀，有一只非常吝啬而且非常坏的狗继母，而且呢还有两只同父异母的狗姐姐。哦天哪，那然后呢， Doggerella 竟然是他们的仆人。哦哦， Doggerella, fetch my true toy, said one stepdog sister. 其中的一只狗姐姐说道， Doggerella, 快把我的咀嚼玩具给我拿过来。 Doggerella, scratch my fleas, said the other stepdog sister. 而另外一只狗姐姐说到了， Doggerella, 快过来，快过来给我抓抓虱子。 Doggerella, fluff my tail, said the stepdog mother. 而狗继母却说道， Doggerella, 快过来，把我的尾巴给我梳蓬松了。 At night, Doggerella curled up by the fire. She dreamed of a homeWhere she was loved. 在晚上， Doggerella 她蜷缩在火堆旁，她梦想着她自己所爱的那个家。她在哪儿啊？哦，她实在是太可怜了。 Princess Bee lived in a palace. For her 5th birthday, she was given rubies. For her 6th birthday, she was given rings and roses. 那我们知道小公主 Bee 住在皇宫里，在她五岁生日的时候，大家给她红宝石作为生日礼物。在她六岁生日的时候，大家又给她送戒指还有红玫瑰作为生日礼物。 It would soon be her 7th birthday. Princess Bee did not want rubies, rings, or roses. She wanted a dog. 那很快呀，就要到小公主七岁的生日了。小公主不想要什么红宝石、戒指，还有红玫瑰，她只想要一条小狗狗。 The queen fussed. She told Princess Bee that dogs were too silly. They were too furry. They went to the bathroom outside. 可是啊，王后感到非常的焦躁不安。她告诉小公主说，这些小狗狗们都实在太傻了，它们浑身长了很多很多的毛发，而且它们还在户外上厕所。 A dog would be the best present, said Princess Bee. 可是小公主却说，我就要一只小狗狗，小狗狗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Then the king had an idea.They would throw a ball for all the dogs in the kingdom. 然后呢，国王有了一个主意。他说，我们可以在整个王国之内为小狗狗们举办一场舞会。 Princess Bee would choose the finest dog for her pet. That dog would get a golden bone. 而且小公主啊，可以从里面选到一个最好的小狗狗作为她的宠物呢。这只小狗狗还会得到一根金骨头，呵呵。 The royal page went door to door. He invited all the dogs to the ball. 然后啊，挨家挨户的都收到了这张圣旨，他邀请所有的小狗狗们都去参加舞会。 Can I go too? Asked Doggerella. Of course not, said her stepdog mother.She ordered Doggerella to help them get ready. 这个时候啊， Doggerella 也来问了，我也能去吗？哦，可是他的狗继母却说道，哼，当然不能了。并且他还命令着 Doggerella 为他们所有人做好了要出发的准备。嗯，太坏了。 Doggerella fluffed their tangled tails. 快看呢， Doggerella把他们尾巴上的杂毛全都给梳得非常的蓬松而且顺滑。 She clipped their yellow toenails. 她把他们黄色的狗指甲都修得非常的平整。 She freshened their doggy breath. 而且还为他们的口气进行了清洁。哦，太臭了。 When they left for the ball, Doggerella cried. How she wished she could go. 那当他们离开去参加舞会的时候， Doggerella 哭了起来。